毛泽东逝世40周年啊，咁就官方就好低调啦，而部分人民就好高调、哦。咁究竟其实咧旧年代咧就早已过去啦，但系嗰阵嘅嘢啊，对依家仲有冇影响力呢？会唔会对依家有好长好深远嘅影响呢？历史其实又会唔会重演呢？其实呢啲事情咧，大家都继续值得去跟进同关注嘅。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香港有个王国兴落马，引嚟大班网民咦呢啲弹琴，呢啲地枪，咁咧强国亦都不甘示弱嘅，即时嚟翻个周末打虎，拎咗呢个天津市长兼代理书记王兴国嚟祭旗啊！据知道王兴国咧曾经任宁波市委书记嘅，佢嘅落马咧令到宁波网民咧百感交集。嗱，平时呢个 chapter 咧，我通常就会讲下啲搞笑啲嘅角度去讲嘅，但呢一次咧我就唔使啦，因为啲网民已经讲晒，佢哋咧我今次系原文截录嘅，佢哋话。我哋宁波嘅人民真系惨啊，长期喺犯罪分子领导下生活。另外一个网民就话啦，宁波人民太伟大啦，从许书记1995年开始到而家21年，几乎所有市领导都系坏人嚟噶，居然冇俾佢哋太坏，太不简单啦。仲有人话咧，恳求党中央唔好再派市会长同埋书记俾我哋啦，冇佢哋，我哋肯定活得更好噶，佢哋一定会嚟将我哋带坏噶。我系强国移民顾问 MJ。 大家好，又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强哥 生还者。 咁啊，唔好讲咁多宁波坏嘢啊！我好中意宁波呢个城市的， 个市民系几好嘅。 宁波市民 OK 嘅， 系啦。 其实王兴国同王国兴应该无关系， 应该冇关系， 又有王兴， 应该冇关系。好多时啲名真系会咁嘅吓，当年中国打虎有个周永康，香港啊即刻嚟个周永康。当然呢个周永康同嗰个周永康会唔会真系混埋一齐咧？ 我突然间谂起咧，我前两日收拾呢、這个，即系去执我啲卡片嘅时候咧，突然间发现原来我识咗有6个张伟，有应该都有4个嘅呢个叫做廖边嘅刘斌 啊，中国好声音嗰张伟啊， 系唔系好多同名同姓实在太多啦。不过不如咁啦，我哋翻到嚟唔好讲王兴国、王国兴啊，或者唔好讲毛主席啦，有啲即系政治归政治啦。咁我哋调翻转讲翻啲轻松少少啦，电影啦， 好啊。 咁因为小弟正如第一次讲啦，今日睇咗套电影，真系有啲感触。 叫咩名话？ 诗实嚟嘅， 终于讲啱 啦。 喺咪前咧讲咗3次4次，丧尸列车、 尸体列车、 妖怪列车， 讲啱啦，诗实列车，记住记住记住。套戏咧，其实因为我知 MJ 未睇嘅，所以就唔剧透住啦。但系咧，我就会觉得套戏俾我最大感触咧，唔系啊主角点样打丧尸、或者系啲丧尸点样去。点样好可惜咁追唔到架车去欺负啲人类？ 我一路睇嗰阵时候，因为有乜理由？我好惨嗰啲丧尸咧。 我知道白琪喊啊，因为啲丧尸追唔到架车。 大家听众有少少剧透噶，唔好介意。即系我啲丧尸好努力咧去追嗰架火车啊，好努力。我真系我好欣赏佢哋，好努力，即系努力不懈，同埋有合作精神。佢真系咧，即系一只撚一只咁样咧，先可以追到架列车嘅，即系差啲噶啦。咁就俾嗰个男主角 好可惜啊！真系好可惜。我知白琪有喊啊，见到啲丧尸追唔到架列车，应该白琪喊。但系睇套戏咧，其实成套戏有惊栗。有血腥，同埋有少少感人嘅，有少少感人嘅，但系呢个感动又唔足以令到喊啦。不过我自己本身睇呢套戏最大的感触系咩呢？就系戏里边都唔可以讲剧透嘅，唔好唔讲佢最后结果先啦。咁有一个角色啦，咁啊 主角， 唔系主角，有一个角色，咁佢就系呢一个嘅巴士嘅营运嘅一个营运长啦，营运总监啦，佢就收到消息啊，可能边度地方系嚟紧已经沦陷咗啦，咁啊通过呢个消息就叫架火车去唔好行呢个地方啦，咁呢个都系前话嚟嘅，咁佢嘅所作所为喺套戏里边咧，你就会觉得正正就等于而家嘅港珠啊，因为佢自己就本身系一个 comfort zone。是一个安全地带，咁、有一班嘅包括男主角啦，咁、去救援亲友啊，救援一啲人类嘅时候，要返返嗰个主车厢嘅时候呢，佢、就驚呢啲嘅人类会唔会有感染啊，或者有病毒，坚决唔开门、就正正我当一睇嘅感觉就有啲感触， 代入到 即係好似一啲港珠，自己佢就上咗岸嚟咗地。 佢就会觉反而调翻转指责一啲仲未上到车嘅、啊，即系讲白啲就未上到车入到呢个 comfort zone 嘅人，宁愿打死都锁住道门，唔俾佢入嚟。就正正就等同于我成日同两位去分享嘅就系、是，当人系自私嘅。当我未上到架车嘅时候咧，就拼命咁同啲人讲：，喂，唔好开车住啊，等埋我先。一上到架车， 快啲开车啦， 即刻开车啦，唔好等啊，等咩嘢啊？咁即系呢套戏俾我嘅最大感触系呢一度咯。 其实阿 Win 讲呢 part， 我都睇嗰阵时，我都咁样谂，即系我都系有少少感触，觉得咦喂，即系人性系咪丑恶到咁样样啊？咁样 绝对系丑恶。我唔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我系拜崇呢个墨子嘅 崇拜啊！ 崇拜学咗啲出差太多啦，呢个拜崇崇拜咁啊！人之初系性本恶嘅，大家都系有一个劣根性喺度。 我反而觉得相对嘅好多时，以前咧细个唔明嘅，好多时即系以为嗰啲人讲啲废话咧、嗯，这是最黑暗的时代，这是最光明的时代。咁究竟黑暗定光明啊？咁样咁原嚟咧，佢好多时系好多好黑暗嘅。场景即系可能通常啦吓，用香港嚟做讲嘅话咧，就好多时个环境好恶劣啊。譬如沙士，譬如雨伞运动嘅时间，喺人民嘅情况嚟讲咧，环境可能真系唔系咁好嘅，好恶劣嘅。咁但系偏偏喺嗰阵时咧，会见到啲人咧系最互助、最互爱、最互相尊重对方，人与人之间关系去到最友善，系你每一个画面都觉得哇好感动呢一度过真系好好啊。咁我就倾向相信乐观嘅性本好嘅， 所以成日都话 MJ 系一个好伟大嘅一个人物嚟嘅，即系一个人物 或者系伟人嚟嘅， 绝对未到伟人嘅地方， 即系有伟人嘅胸襟咯，会觉得有伟人胸襟， 纯粹两边方向啫。 咁头先阿 Win 又讲撕杀列车啦，咁其实即系。即系除咗娱乐性之外，即系除咗娱乐，即系催泪啊，或者感性啊，或者暴力以外咧，其实唔多唔少咧都有啲深层嘅意思啦，或者背后嘅意思啦，所谓咁都可以即系会表达出嚟嘅。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好多电影啦，即系无论系香港嘅电影又好，或者即系我哋强国嘅电影都好，其实唔多唔少咧都即系除咗我即系。俾我哋喺度 hea 啊，消磨时间啊， 作为一种娱乐啊， 系即系作为一种即系单纯粹嘅娱乐以外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 meaning 啦、意思啦，或者古仔啦，系想表达出嚟嘅。嗱、MJ 咧，我知道你啱啱又睇一部港产片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点五部。其实呢部戏佢本身讲棒球啦。咁其实好多人入场之前未必諗到佢会同政治有关嘅，但原嚟入场呢原嚟都已经系做雨伞运动㗎啦，你有冇睇过两个？ 我冇睇， 我都未睇，我都未睇。 OK， 唔重要嘅其实佢用雨伞运动嚟做开场同埋 ending 嘅。但其实套戏呢同本身嗰个政治嗰、那个其实接得唔系好好嘅，但我知道导演佢想讲乜，因为小弟本身对嗰、那个娱乐者佢想表达出嚟嗰个比较敏感嘅，咁佢其实咧有几个场景，佢想讲出嚟，唔知观众接唔接受到，咁但系几个场景其实讲得好好，嗱，譬如以前好多电影，譬如十年啦，十年咧就偏向悲观嘅，就偏向系啦，展示俾你睇，世界上香港未来可能好差嘅一面，系啦，咁而点五部咧，其实导演佢想讲嘅咧，除咗系棒球嗰种热血，其实主题系讲嗰样，咁但系佢想带出嚟个 meaning 咧。就是讲紧啊，其实应该用一个点样嘅心态去对付、去应对而家呢个现实嘅环境咧，咁样。譬如有一幕咧就系咁样嘅，阿智叔，咁佢就有教练啦。咁嗰班嘅学员啦，佢嘅运动员啦，棒球队嘅队员啦，本身就好垃圾嘅，对住啲小学生都输嘅咁样，咁喺度跑啦，咁喺度跑嘅途中其实冇得夜过，但喺度跑啊，喺度讲笑咁讲一班僆仔啊嘛，鬼叫你穷啊，顶硬上，鬼叫你穷啊，顶上，一路跑啊跑，咁跑到去嗰、那个终点嗰阵时咧，阿廖启智阿智叔就唔知点解好突然好恶，咁喺度冚佢哋。跟住我都唔明啦，咩事无端冚嗰个小朋友咧咁样，咁又话啦，好穷咩？你哋好穷啊！自己都睇唔起自己，咁你人生就得翻两个字，得翻一个字，就系输。咁我听到佢哋一讲喺度，我都好震撼。即系其实好多时我哋而家喺嗰个现实场景嗰度咧，有时抗争，好多人都会好多朋友同我本身系同一阵线系抗争嘅一班人都好啦，佢都会喺度讲，冇得斗噶，冇得斗噶，咁样系冇得搞噶啦，都系输噶啦咁样。咁呢个就系我哋正想要做嘅一样嘢，就系、是、就算几冇得斗都好，我哋都要 確實咗自己，我哋係唔會輸嘅呢一個戰鬥嘅心態去鬥咗先。如果自己都睇唔起自己，咁啊真係冇可能贏。 其實 MJ 咧帶出一啲同我價值觀或者同我人生觀有少少違背嘅地方啦，我係欣賞嘅，我係欣賞 MJ 嗰、那個熱血啦、積極啦、大愛嘅精神啦，但係有啲嘢我會覺得係努力過或者明知道努力係唔得咧，即係可能性格使然啦，即係我會覺得就。即明知输嘅就冇可能去打咯，所以可能我睇到电影咧，可能我会睇嘅，咁啊都希望可以对我人生观、价值观有所改变咯。 因为咧，我睇到好多咧，尤其是喺雨伞运动啊，或者好多喺而家所谓嘅两个对立嘅阵营方面咧，好多时一方面嘅理据，尤其是嗰啲建制嘅支持者咧，可能就好似上一节啊八旗讲嘅嗰个朋友咁样啦。就是明知自己鬥唔過，不如加入建制啦咁樣。但其實佢明知咁樣係唔啱嘅，係啦，就純粹因為咁樣鬥唔過。咁如果我哋一路都自己相信自己鬥唔過嘅話咧，一就係頭先講嗰個自己都相信自己輸就冇可能贏啦。二係啦，吸引力法則啦，其實樣嘢係相通嘅。你都自己都唔信自己會贏，咁係冇可能贏嘅。咁而點五步最緊要帶出嗰樣，點五步大家未必而家未必知咩意思啦。點五步就係講緊嗰半步，有時贏輸唔係最緊要，就係你肯唔肯鼓起勇氣去踏出呢半步。落咗球场投咗个波先，就系、是、呢个点五步先带出嚟意思。 所以各位听众，咁啊，我哋包括唔好讲我哋啦，我小弟阿 Win 本人我都等紧啊 ，MJ 号令吹鸡。咁啊，如果 MJ 要带头冲击，成为呢个陈胜唔讲嘅，我第一个做汉语。 呢度都要讲一讲，唔系要等人哋带头冲击，系要每一个人都成为嗰一个。自己都相信自己会赢，佢亦都另一个想带出嚟嘅，就唔系一个人嘅，赢就一齐赢，输就一齐输，同一个团体嚟嘅。 好啦，大家热血过后咧，咁我又想即系翻翻嚟讲多少少， 抹一抹眼泪先。 系啦，有冇严重啊？ 讲少电，即系讲多少少电影嘅嘢啦。嗱，咁我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话，即系特别。睇完即系好似头先 MJ 咁啦，即系睇完某一套电影，特别好多启发啊，或者即系知道多好多嘢。咁咧，其实咧，即系我自己就好中意睇电影嘅。 咦，题外话想插插，其实阿伯奇除咗系历史达人之外咧，喺呢个读呢个博士啊嘅时候，都系呢个嘅。 乜我教噶啦， 教佢唔系教奇都系你啲学生嚟噶嘛？ 系教博士啊，系啊。 唔系咩？许昌奇唔系你学生嚟， 安华咯。 唔系你学生嚟嘅咩？你 做陶孙，陶孙。 我哋唔好讲笑啦。咁我即系 你系对电影系有研 究，一个好普通嘅电影迷咁就基本上嗱，即系唔讲话，即系讲太远啦，唔好讲外国电影啦，即系单纯个我哋即系香港或者中国嘅电影咧。 系 咁，其实好多电影咧，其实都会有佢背后嘅意思，或者甚至背景啊，即系点解会拍出嚟？香港电影嚟讲咧，应该系80年代头左右啦。 系 咁开始多依类型，即系所谓有民意再度，即系民意再度嘅电影，即系有意思嘅。即系或者讲紧话，我可能我拍一套电影出嚟，我系想表达一种真系有意思嘅主题。 其实当年咧，唔好意思啊，插你啊。咁我觉得咧，有好多电影都真系好有意思，包括我哋三位都好中意睇嘅周星驰啦。咁由呢个大家都知道我盲啊嘛，另一个盲嘅都睇《国家机密》又好，或者陈局长系我老豆，你杀我嘅杀翻你。咁呢啲大家都当其时 好经典， 系会背心微笑。 周星驰嗰啲故之然系部分电影系有呢啲咁嘅意识喺度嘅，但另一边说我系。讲起再早少少咧，我谂直情系80年代头啊吓，八十年代头就我好明显未出世啦。咁你 都未， 你哋已经读紧中学噶啦，我知道。 黐 线嘅，我听 Twins 我爸读紧中学， 系啦，我听 Twins 嘅高长大。 咁因为嗰阵时咧就即系好多因为嗰阵时啱啱就越战发生咗冇几耐，咁有好多咧个古仔系讲越南船民或者即系同越战有关系嘅，例如投奔怒海。投奔怒海就是即系即系一套电影，就是真系讲越战嘅时候，有一啲即系越南船民咁就真系叫所谓投奔怒海，就只身 跳出海或者坐船或者游水都好，就投奔一啲自由嘅地方。咁其中一个自由嘅地方就是香港咁样， 就喺边不漏度啦，系咁投奔老海啦。 系啦，咁投奔老海，即系呢个字咧，就后屘咧就变咗一个好好出名嘅名词啦。咁就系真系形容呢班即系所谓越南船民。咁投奔老海一个好经典嘅电影啦。 系。 咁又例如有另一套就叫《胡月的故事》，咁某程度系啦，系发哥做嘅。 O K， 系啊，系啊，发哥做嘅。咁其实咧，某程度 做茶水。 哦，唔系做茶水，诶，男主角嚟嘅， 即系八十年代头、啊， 系， 即系未睇过、啊，八十年代头啊，发哥出咗嚟嘅，例如 你问你老豆都未必知马爷先识嘅、啊，应该 咁就未知马爷 系嘛？我睇唔出八旗啊，原来真系唔系讲笑、啊， 八旗穿越翻嚟嘅嘛，你知道 许安华嘅师， 其实佢个艺名叫高文俊啊，咁诶， 咁六十年代咧，六十年代系点啊？ 六十年代嘅，因为佢嗰阵时咧比较多，即系粤语片，咁粤语片唔系话完全冇呢啲咁嘅意识。 系 咁咧，如果讲紧甚至去到五十年代咧，其实咧 真系识噶。 阿张嗰阵时咧，阿张爱玲咧，即系 张爱玲， 即系写《倾城之恋》嗰个。 O K， 仲写《倾城之恋》嗰个 文青嚟。 系啦，咁佢其实有一段时间咧，佢喺香港做过编剧。咁咧，佢就编咗一套叫《南北和》。咁南北和即系嗰阵时佢系反映翻个时代背景系讲咩咧？就系讲紧话咧，因为佢四九年以后啦，咁就好多即系大陆嘅新移民嚟香港，咁、 okay. 好多系北方人嚟嘅本身。 OK， 咁咧佢嚟，因为香港本身都系南方人会比较多啲啦，即系可能广东人或者广州人比较多啦。咁就好多文化嘅冲突。咁其实佢呢套电影咧就系讲呢班南即系呢班北方人嚟到香港，同、 嗯、 班南方人好多即系生活嘅琐事啊，或者文化嘅冲突啊，或者可能我甚至。言语上都是不通的，或者用词上都不通的、 嗯、 即都会是有这些时代的背景反映到出来的、 嗯、 即其实电影某程度上呢 社会的载体、啊 可以这么说，即有一派一个派系是会即 会这样 去揣摩这件事，但是去到到后尾一个真正的即比较高潮少少、 啊， 就是反映即电影即在香港、 啊、 电影反映回个社会议题呢，就是讲八十年代头，即系我头先提及过，甚至到有一套啊，可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一套戏叫《等待黎明》，系同黎明冇关嘅套戏。咁又系阿发哥做嘅。 越战定 唔系？系讲香港沦陷嘅，即系日本侵华嗰时沦陷。咁、啊、其实咧、嗯， 我听爷爷讲过， 咁好多人咧就系、是、即系将会将呢就系我头先讲嘅《胡语的故事》啦，或者我头先讲《等待黎明》啦，甚至去到后期翻少少啦，《英雄本色》有三集噶嘛，即系唔计嚟紧大陆拍嗰集啦， 《夕阳之歌》 系啦，《夕阳之歌》咁就又系有发哥做，唔知点解套套都有发哥做，咁有发哥做，有阿胡艳芳阿妹姐，有梁家辉做嘅，咁佢个故事就系讲又系用越战做背景嘅，咁、 嗯、 某程度上咧，有人就将点解嗰阵时咁多导演啊，吴宇森都拍过套《喋血街头》， 系 啦，就阿张学友、梁朝伟同埋阿李志雄， 啊呢啲近期啲啦， 系近期即系八十年代尾啦，叫做 我哋都未出世， 系咯，我都系睇我睇翻我睇翻嘅啫，我租翻嚟睇嘅， 你租六十年代嗰度恐怖啊嘛， 系啦，咁有一啲电影人咧就会即系将呢一堆嘅电影咧、就会即系揣逆位啦、其实香港嗰阵时对九七年、恐共心态，即系惊共产党，系、啦，惊共产党，咁所以即系会借呢个拍越战。 作为一个表达方式， 系啦，作为一个表达方式去， 而家都惊啦， 去咁样做， 咁冇人惊啦， 而家冇惊啦，而家冇惊。 系，不过咧，讲开电影咧，我都即系知道白奇对电影 越早嗰啲越熟悉， 系越早越熟悉，穿越翻嚟噶嘛， 同埋即 系好想了解一下，即系张爱玲又好，李碧华又好，都系我听我爷爷讲嘅，佢嘅。咁啊，爷爷话知咁啊，张爱玲，你系张爱玲啊，半身缘、啊。 一个人究竟要闷到乜嘢地步，先会攞翻六十年代嘅电影嚟睇咧？ 爷爷话 唔系，嗰套系五十年代咁 样。 半身缘倾城之恋 有冇搞错？ 十年代啊， 唔系半身缘同倾城之恋咧， 系都系佢最伟大嘅电影。 系佢应该咁讲，嗰本小说， 半身缘系张爱玲定李碧华？ 张爱玲 系 啊， 李碧华系生死桥。 佢讲翻半身缘同倾城之恋先，咁都系张爱玲写嘅。咁呢个系佢喺上海嘅年代写噶啦，即系讲紧话应该系30年代嘅时候啦。咁后屘当然系即系拍过电影啦，咁倾城之恋阿许鞍华拍过啦，咁啊又系啊有阿发哥做， 唔系 倾城之恋系阿发哥同埋阿苗谦仁做嘅。 苗谦， 我唔系半身缘有黎明做， 半身缘就90年代嘅 黎明 同阿吴善年做嘅。 喂 ，sorry， 我呢啲咧90后00后完全插唔到嘴啊！ MJ 啊，你可以插到嘴嘅。我最近咧翻国内咧，喺山东应该几个月前啦。我介绍你睇嘅一本书，亦都系拍过好多次嘅电影嘅，就八旗一定有睇过。我都系听爷爷讲嘅，《城南旧事》。我觉得呢本书系值得睇，《 城南旧事》。 佢系描述一啲北京嘅以前北佢喺个故事里面咧，北京仲未叫北京嘅，嗰阵仲系叫北平嘅。就系描述翻一个细路仔叫英子嘅。咁呢个英子啊，个作者系咩咧？我见阿白琪而家帮忙揾紧啦。 林海音， 林海音系，佢就系对作为呢个英子嘅本身咧，就系由细到大喺北京经历过一啲嘢。咁你就会睇到系当时系点样去，都有批斗。我睇翻个故仔，可以去欣赏或者去了解下当年。 系啊， 了解爷爷当年嘅生活咯。 系啊，其实即系好多，即系头先都提及过啦。咁其实都头先 up 咗一扎，即系同越战有关嘅电影啦。咁其实好多电影都反映咗可能一种精神啊，或者一种即系时代背景啊。有时嗱，我哋未必需要生存喺个即系生活喺或者生存过喺嗰个环境。咁某程度上，我哋可以凭一啲电影咧，即系去睇翻嘅。咁嗱，头先阿 Vin 又弱弱提过文革啦。咁其实好多电影咧，即系我哋强，甚至我哋强国嘅电影，好多系会涉猎到文革呢个题材嘅，即系敏感，但系好多人有拍过出嚟。其中一套最出名咧，而涉及到文革咧，就《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张国荣嗰套， 张国荣嗰套，咁就讲佢即系个，即系佢哋个角色就经历过好多年代啦。 啲爸爸同我讲过，但冇睇过。爸爸 诶，唔系诶，间中都有重播嘅， 但真系从来冇睇过。都想听阿白奇点去分析。 系啊，咁唔系分析嚟，即系我都系展述翻个故仔。咁就话即系个，即系佢哋经历过文革嗰年代。 系咪就系焚身以火？ 唔系，歌系秦勇嚟嘅。 果然系考下你啫。 系咁霸王别姬。就讲即系一啲即系京剧嘅伶人嘅故事咁样啦，咁即系详细又讲唔到咁多噶啦，因为一套接近3小时嘅电影嚟嘅，咁就 咁啊，你用一小时去讲啦，我哋走先，第三节交俾你啦，白琪。 咁就佢 系交俾白琪。 咁即系点咁涉及到文革咧？咁其实佢涉及咗好多唔同嘅年代嘅，即系包括日本侵华啊，甚至内战啊。咁佢涉及文革个年代就讲紧话，因为佢哋本身系一个伶人啦，即系叫戏子啦，唔好听就叫做。咁就喺文革就少不免会被人批斗。咁就戏中入边嗰几位主角啦，阿张国荣、阿张丰毅。同埋阿巩俐咧，就因为就被逼要相互批斗啦咁样。 哦，张丰毅咪即系做武媚娘嘅， 系啦系啦。 我亦都有睇同阿 MJ 所讲嘅《城南旧事》，佢都有一个角色。 系啊，咁 当年20岁，你真系可以睇翻张丰毅嗰样。 系 ，OK， 系啊，首歌好出名噶，哒哒哒哒哒哒，有机会听下。 咁另外都会有啲强国嘅电影系。涉及文革嘅，例如有一套叫 啲导演应该仲在生噶， 张艺谋在生嘅，啱啱我就想讲张艺谋， 佢哋好叻咧嘅一种叫做擦边球嘛，即系尽量就唔讲，或者咧将嗰啲本嚟系对付而家嘅政权嘅嘢咧，将佢代入咗一啲坏嘅，譬如话代入国民党啦，代入日本仔啦，系咪？咁啊，其实系话佢哋咁衰咁个政治一定系正确噶，但系佢哋嗰啲手段嗰啲做法咧就同而家个极权嗰个党派系一模一样嘅，咁样去讲我知道。 我头先提及嗰套张艺谋拍嘅电影咧，就叫《活着》。咁《活着》就系一套好出名嘅小说，亦都张艺谋拍到出嚟嗰套电影版，亦都系出名嘅。咁就有阿葛优同埋阿巩俐做咁样啦。系啊，咁就基本上个故仔都好长嘅篇幅都系文革入边，即系讲佢哋喺文革入边，即系遇到一啲即系所谓荒谬少少嘅事啊，或者讲紧话佢哋嘅经历啊咁样。系啦，咁嗱调翻转嚟讲。咁有啲就话文革唔好嗱，有一啲咧反而咧系讲文革嘅生活，但系用啲比较所谓平实少少或者唔系批斗性嘅角度去睇， 唔去 judge 咯，纯粹讲当时嘅生活。 系啦，咁以前阿姜文咧又拍过一套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名作嚟噶啦，咁就系讲咧。 一班小朋友 系 喺嗰个时代，系啦，那个时代背景系文革嘅， 系 咁，但系咧嗰班小朋友嘅经历咧就好似咧我哋细个睇《香蕉成熟时》咁样，系啦，咁就纯粹系一班啊小朋友对性有好奇啊，或者点样去玩啊， 即系教人哋波嗰啲嘢， 有即系第一次做爱啊，即系有啲咁嘅嘢嘅，咁但系个背景系文革嘅，但系点解即系佢都会交代翻点解佢哋会有呢种生活咧？佢哋本身系喺北京嘅四合院度住嘅，系一班嘅北京嘅高干子弟嚟嘅，咁某。因为咧，姜文本身咧，佢嘅出身啊，佢本身就系、是、即系屋企系有啲官阶啊，咁样样。 咁啊，扑街咯！七十年代应该俾人批死嘅。 唔系佢冇事咯，就系文革嗰阵时冇事咯。 哦， 系啊， 总有人保得住嘅。 系，总有人保得住。其实咧，讲开呢个 topic 咧，因为时间剩翻都唔系好多。咁下一节下一集咧，我都想介绍我哋一个同阿 MJ 或者同阿白奇共识嘅一个朋友，佢好有兴趣参加嘅、 嗯， 叫做阿白柴啊。咁阿白柴可以邀请佢一齐嚟讲下分享下呢个电影嘅故事， 好、白噶嘛， 好白，佢真系个人好白嘅， 系啊，只眼又白噶嘛，头发又白嘅， 应该比丧尸咬完嗰啲。咁啊，所以可以分享下。 啊、 不过讲开话，因为我哋讲咗咁多啲七八十年代我爷爷嗰辈嗰啲电影啊。讲翻近代其实近代呢个嘅国内电影咧，我觉得有啲都几欣赏嘅。譬如头先我哋食饭嘅时候倾开嘅《致青春》啦，我其实几欣赏嘅。即系唔好讲台湾电影先，台湾电影有譬如《我的少女时代》 近。近年嗰啲 A V 都唔错啊，大陆嗰啲。 系啊，喂，即系打到下，即系打到下。 而家咧，除咗喺日，即系咧，而家有啲好download AV 嘅论坛啊，除咗有大陆，除咗日本嘅 AV， 话介绍我个咩 ？This is AAC 咁样。 吓 ，this B V， this B V， 系啦，多小朋友听噶，你知 冇？讲翻先， 都系八旗介绍我嘅，系继续。 咁啊，讲翻而家最近啦，即系我都几欣赏，慢慢因为。港产嘅电影咧，已经系唔吸引嘅，好坦白，或者呢个系我哋实在去面对一件情况，就系、是、即系可能有MJ 头先所讲嘅，有部分， 嗯、 但一年唔会超过三部五部，以前好多嘅，而家真系越嚟越少， 市场萎缩啊嘛， 市场萎缩，但系以我过去呢三五年，我睇好多国内电影， 吓， 即系譬如最早期嘅咩？人在囧途啊， 人在囧途 啊，包括后少再早啲嘅天下无贼啊，或者近期我睇我哋所讲嘅有几部，我都觉得系唔差嘅，包括匆匆那年啊，唔差嘅。 西游、啊， 如果近年咧有啲电影，即系近年嘅强国电影咧， 系 咁有啲我都觉得好欣赏嘅，咁其中有贾樟柯啦，有套《山河故人》，咁系几好嘅。咁同埋咧，我近排咧我睇咗套叫《老炮儿》。 吓， 老炮儿系边个做咧？个主角男主角 我有听过， 男主角系边个？ 好似有啲攞奖， 系冯小刚。个男主角冯小刚。咁 你唔系好憎佢嘅咩？ 我冇好憎佢。 吓，我好中意佢。 我麻麻地佢拍嘅电影，但系呢套唔系佢拍嘅，但系佢做男主角。咁个故仔咧就我估唔到强国系会拍呢种题材嘅电影嘅。 系 佢个题材讲咩咧？系讲北京有一班咧过咗气嘅黑道人物。 系。 咁依家老咗啦，咁就不复当年勇啦。咁、就即系点样过佢哋嘅生活咁样样？ 系、 啊，咁即系包括可能入边描述一啲题材，讲紧话，可能有啲公安系去佢嗰个区度執法，咦，原来都要俾翻几分薄面佢咯。 哦，咁呢啲都 是即系喺内地嚟讲，我觉得即系呢个题材系有少少踩界嘅。 系，其实我同 MJ 应该都心底有个想法嘅，都系希望阿白奇拍套电影，咁我同识咯，可以参，可以俾我哋有一个演绎咯。 都系 AV 嚟嘅 ，AV 系可以男男嘅。 你讲 AV 顶你哋，啱啱最近咧，我个 睇一套 AV， 冇，成日睇慢慢睇噶啦。咁啊，我个朋友圈咧，微信朋友圈咧，就好多人一齐分享。因为而家个老师教师节啊， 系 国内应该系九月，我唔记得系咪九月十五或者九月几号啦。 Oh, okay. 教师节， 咁啊，啲国内朋友都一齐分享一啲信息，就话教师节啊，祝教师快乐啊。但本来摆段字咧系冇问题嘅， 系。 但系张相你知唔知佢摆咩相？ 苍井空老师啊， 果然系苍老师嘅高徒啊！佢就系摆苍老师嘅相。我见到啲相咧，再睇翻一啲共同朋友留言，就系话好希望回忆翻同苍老师嘅切磋啊，或者苍老师嘅教育之恩啊，咁样。 所以咧，我哋而家个眼光又放去全世界，或者至少东南亚啦。嗱，我哋咧就唔止欣赏香港嘅电影，都欣赏好多内地嘅电影。咁啊，又下睇日本嘅黄色嘅事业啊，都好影响，都影好影响我哋。 MJ 分享 嘅 啫。 但系头先我有一样嘢好未必咁同意啊。嗱，本地而家咧都有好多唔少嘅好电影嘅。咁大家除咗去睇啲西片、睇啲合拍片之外，都系支持下港产片嘅，或者有啲咧喺合拍片之中咧都尽量做翻港产片嘅味道，譬如《寒战二》咁样。我本来好多好多关于佢题材都想讲嘅，不过唔紧要，仲有大把时间去讲嘅，我都唔想剧透佢咁多。我知仲有人未睇嘅，两位未未睇噶？ 未睇《寒战二》上咗啦咩？ 上完好耐啦，落画啦。 我睇咗。 咁咧，其实有好多好嘅港产片都值得支持嘅，譬如话《那天龙门会飞》啦，之前 啊，依套 系啦系啦系啦，呢啲好多系好值得睇嘅。咁大家冇所谓嘅，又未必话要去分党派，好电影咪支持咯。咁强国好电影我哋都支持嘅。咁啊，好啦，下次再继续同大家讲下电影。下次下节翻嚟我哋再讲其他嘅 topic 啊。 好，有人见， 有人见。